俩家。 五种快绝灭，好男人就有变不见。哦哦耶，世界在改变，女人开始恐慌境界。哦耶，爱变珍贵，像钻石般昂贵的刺眼水。下个景点，哦耶，爱变珍贵，像钻石般昂贵的刺眼，我就要快睁不开眼。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有一点可怜，我们男人在拼命折中边缘，约会索性不再。对的男人在别人怀里流泪。